咁啊，跟住法咧就引一個例咧，就破呢個安能嘅執著啊。而家法話法告安能，以言相累，其事而不言，何以故？二人无手啊，前不竟灭，彼无眼者非见前无啊。所以者何？以是依图，相闻盲人以何所见？彼之盲人必来答以：我今眼前唯见黑暗啊，更无他足。以是而公前曾自暗，见何亏损啊？法呢是以这个见啊来例这个眼的见啊，就目的呢就是要安能讲出，然后来破啊。他说话给安能听，他说你说有手就有见啊，没手就没见啦。那么例你有眼就有见，没眼就没见，这一种道理不啱喎。事实上不是这样喎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没有手的人当然是没有钳了，没有手是没有办法是有一个钳出来的，但是没有眼的人未必没有钳，为什么呢？没有眼的人他仍旧见到东西，他见到黑暗而已嘛，哦，他不是没有钳，他仍旧见到是黑暗。为什么你不信的话，你就在个马路上接一个盲人来问一下他，喂喂盲公，你现在看到什么啊？他呢一定来告诉你，我现在只是看到一片黑暗而已，不见不到东西的，我只是见到黑暗而已。我们知道我们的眼根对景呢，就不是明就是暗嘛，是不是？那明呢就是假借内外的光，然后才见到明和暗。内的光呢是我们眼瞳里面的光，外的光呢就是日月灯的光。盲眼的人呢缺乏了内光啊，所以外层就不显，只是见到黑暗。如果是明眼的人啊，我们现在有眼睛 OK， 现在熄了灯落咪窗帘，咁样咧，外边嘅光又冇透入嚟，里边又冇灯，又冇热光，咁我哋见到乜嘢咧？见到黑暗，系嘛？咁啊，我哋处于黑暗室里边咧，所见嘅黑暗咧，同埋盲眼人所见嘅黑暗有冇分别咧？咁冇分别，一样系见到暗。哦，咁所以显然咧，有眼见到嘅黑暗同埋冇眼見到嘅黑暗係一樣嘅，顯示咧呢個暗咧係前景，係外邊嘅境界，唔係裏邊嘅眼嘅問題。咁但係安能就正認為唔係啦。安能話：知聞眼前唯見黑暗，混何成見？佢淨係見到黑啫嘛，點可以講佢係有見啫？咁法就問佢話：知聞無眼啊！唯见黑暗，以有眼人似暗室，而黑有别，唯无有别呢？哦，事实上呢，盲眼的人是缺乏这个眼的光，所以见到黑。我们有眼的人是似暗室，是缺乏外光又见到黑。这种黑和盲人所见的黑一样一样没有分别的。咁柯能咧就话：意是世尊，此暗中人啊，以彼群盲而黑较亮，曾无有异。咁柯能答：啊系啊，啊呢、这个似响暗室里边嘅人，虽然系有眼，但系因为缺乏咗日月嘅灯光，所见嘅暗咧，同埋呢个盲眼嘅人所见嘅暗咧，两座暗相比较一下，系冇分别嘅、哦。咁变咗嚟，柯能话：，冇眼见暗，同埋有眼见暗系一样一样嘅。咁咁样咧，盲眼人见暗咧，就不能够说他没有见啦。盲眼人所见的暗和有眼人所见的暗只是外面的境界明暗不同而已， 与个眼嘅见性冇关噶。啊，我哋眼嘅见性咧系唔能够因为暗或者明系有亏损嘅。呢一点咧就发显示出呢个见性咧系离开呢一个前边嘅明暗嘅层境咧，系仍旧有体性嘅。哦，阿难若无眼人啊，前见前黑，忽见忽得眼光，横依前尘见种种色，明眼见者啊，彼暗中人前见前黑，忽获灯光，亦依前尘见种种色，应明灯见。呢度法咧系就呢个例咧就显示呢个见性是三非眼。哦，佛话你阿难啊，系认为呢个冇眼就冇见，呢个系唔啱嘅。点解咧？系呢个冇眼嘅人啊，如果佢所见嘅黑暗，前面一片黑暗，忽然间他的眼睛是有光，是这个瞳光医好他的眼，有人医好他的眼，恢复了他眼的视觉，这样呢他仍旧是可以见到外面的境界种种的颜色。如果这样你说是他眼见的话，那呢就比例这个暗室中人呢所见的黑暗忽然得到灯光咧，就响个前边咧睇到种种色，咁就应该叫做灯见啦。因为眼恢复咗视线，你就话系眼见啊。咁响暗室里边嘅人咧，恢复咗灯光咧，你应该系话灯见啦。哦，假使系阿能，你话系啊，系灯见啊咁。如果系话灯见嘅话，灯如果有能够见嘢嘅话，就唔叫做灯啦。灯系无情噶嘛，所以佛话若灯见者，灯能有见，自不明灯啦。哦，又则灯光何君以是啊？吓，既然系话灯叫做灯，就系无情之物，无情之物点可以见到嘢呢？就算灯可以见嘢，都系灯睇嘢啫嘛，关你阿难咩事啊？因此咧，你应该知道灯只系显示呢个色层啫，能够见嘅仲系呢个眼，唔系灯。呢、这个系讲室里边嘅人吓，室里边黑暗嘅人咧，恢复咗灯光咧，能够见嘢嘅仲系呢个眼，唔系呢个灯。比例乜嘢咧？比例呢个盲人咧，系恢复咗个视线咧，系能够见到嘢咧，唔系视线见到嘢，系佢心见到嘢。哦，是心非眼。咁呢个见是心非眼呢个心啊，究竟系咩心啊？唔系我哋呢个欲田心，亦唔系我哋呢个妄想心。亦唔系阿难七分被破呢个攀缘心，而系咩心啊？系真心，指呢个真心吓。咁、呢个真心咧，系咪绝对真咧？唔系，系大妄显真。所以十分显见里边啊，所显嘅咧系大妄嘅真，唔系绝对真。是属于什么啊？是属于这个依他起性，等于第二个意啊。那呢，我们众生啊，所执着的，所执着的什么？所执着的攀缘心是什么呢？就是遍计执性。哦，偏计执性。咁嗱，大家如果听过慧释嘅，或者咧系读过慧释嘅，都知道咧，系慧释咧 是讲三圣，是吗？依他起圣，遍计执圣，现圣实圣。咁啊，有啲研究唯识嘅人咧，就话呢一部经咧，《楞严经》咧系伪造嘅。咁啊，呢研究《楞严经》嘅人咧，亦咧次次闹呢个唯识宗。最显著的呢部经是边个？是首培法师写的《楞严经讲义》，每一段文几乎都闹唯识宗。哦，实际上呢，如果我哋明白道理咧，研究法学咧，系应用无碍嘅。唯识宗所讲的三自性咧，即系等于我哋呢部经所讲的三义内座。哦，是等于我们这个二类状性是随缘不变，不变随缘，没有分别的。那呢，阿能虽佛得闻是言，已知大众啊，口耳默言，心未开悟，由其而来慈音先是合掌称心，此佛悲悔。呢段经文咧就系话，阿难听到佛咁样话，见性是心非眼，佢明白咗啦。但系佢又唔知道呢个心啊，呢个心系乜嘢？乜嘢叫做真心？所以咧，佢冇说话讲，但系又唔明白。咁于是佢内心里边咧就好希望佛咧系再为佢讲。咁所以咧，佢就合掌称心。此法悲悔，希望法咧系慈悲，系放悔佢，开示佢。咁于是世尊施兜罗面，妄上光手，开五轮指，悔斥阿难及之大众：我初成道，依六缘中，为阿耨多五比丘等。及以四众言，一切众生不成菩提及阿罗汉，皆由黑尘烦恼所悟。以等当时，因何开悟？今成圣果。因为阿难啊，唔明白呢个是心非眼嘅意思，又希望法咧系继续讲俾佢听，所以法咧当时就。生出佢嘅妄上光手，开打开五轮指，即系擘开呢个手吓，悔斥阿难同之大众。佢话：喂，我啊最初成道嘅时候，曾经响落野演为阿耨多五比丘，你哋四众讲过乜嘢咧？讲过一切众生不成菩提。及阿罗汉皆由黑尘烦恼所悟，你哋当时啊，因乜嘢而开悟呢？我哋知道五比丘是佛最初成道所度的众生。佛最初成道是指即梦成道，不是本梦成道。因为《梵网经》里面说，吾今来此世界八千分，《法华经》里面亦讲，释迦牟尼佛话：我成佛以来啊，已经曾点结数咁耐啦。咁所以咧，根据呢啲讲法咧，我哋就知道啊，佛话我呢度话我最初成道，我初成道依六缘中呢一个咧系指即梦成道啊。即梦即是应这个娑婆众生的机而来这个娑婆世界成法。成了佛之后呢，当时梵王呢就请转法轮，所以法呢就讲这个华严大教，讲了七日。但是当时啊，这些法生弟子呢是很明白，可惜一般凡夫呢是有眼不见舍罗身。有耳不闻言顿法，法话：我成法就为了度你呢班人啫，你呢班人乜都唔识讲嘅，你都唔明，咁我成法做咩咧？走啦，不如入灭啦。法华经话：咁谂到呢一度咧，佢又唔系， 過去法咧都係引一成之煞，而開五成嘅法門喎。啊，講呢個虔教，講人天性啊，講呢個小阿羅漢辟支法菩薩性，講五成教啊。所以咧，佢思維二時而即在波羅內，就去波羅內國去呢個落野演中去度呢個五比丘。波羅內國呢個落野演啊，係有一段故事嚟嘅，話呢一個院咧喺個古嘅國王養落嘅地方。據說往昔咧有一個國王咧好歡喜打獵嘅，好多時咧都對帶呢啲士兵咧去圍住嗰個地方去打獵。咁呢個院裏邊啊有好多野生動物噶，咁佢每一次去咧都殺咗好多好多動物。當時咧就有兩群鹿，每一群鹿咧都有一個鹿王啊。我哋知道任何個眾生咧，任何類眾生都有王管嘅啊，唔係冇王管嘅嚇。任何一類都有王管嘅，咁啊，牛有牛王，馬有馬王，龍有龍王，咁啊，呢個鹿咧都有鹿王嚇。咁當時兩群鹿之中咧，每一群鹿都有一個鹿王。據說咧，有群鹿嘅鹿王咧就係提婆達多前世做嘅，另外一個鹿王咧就係釋迦牟尼佛前世嘅本身呢個本事嚟嘅。咁兩個鹿王咧就商量啦，佢話咁樣日日咁俾呢個國王嚟打獵，殺死我哋咁多仔仔孫孫，唔係辦法喎、我哋有乜辦法制止佢咧？於是咧兩個人咧兩個鹿啊就商量啦，佢話不如嗱，我哋去同佢講啊，我哋每日自己送一隻落去俾佢食，佢中意食肉啫嘛。我每日咧輪流派個鹿仔去俾佢，咁啊叫佢唔好嚟打我哋啦。咁啊，於是咧提婆達多嗰個鹿王咧就話：好啊好啊，你去啦。咁呢個釋迦牟尼佛個本身呢個鹿王咧就去啦。咁去到宮殿之外咧，個士兵見到只鹿仔喎，即刻想射佢。佢話：你唔好射我啊！咩咁怪嘅个鹿仔会讲嘢嘅？咁于是咧，咁啊睇下佢点？佢话我要嚟见国王咁。咁啊呢个士兵咧就禀告国王啦。咁国话：哦，鹿仔识讲嘢，好拎佢嚟啊！咁呢个鹿仔见呢个鹿嘅王嘅时候咧，佢就请求啦。佢话：嗱，你成日去打猎，你目的就系想食新鲜嘅肉啫。我而家從此以後咧，每一日派一個鹿仔俾你，啊嚟到你呢度，自動嚟到呢度俾你食，你唔好去打我哋嗰啲仔仔孫孫啦咁。咁呢個國王話：哦，都幾好啊！啊，你咁得意嘅，你個鹿仔會講説話，好啦，答應你啦。於是咧，咁啊就拯救咗好多生命啦。但有一日咧，提婆達多嗰群鹿裏邊啊，就有一個母鹿，即係有咗 baby 嚇。咁呢個母親呢、這個母愛咧，人同埋畜都一樣嘅。咁佢諗住自己肚裏邊嘅 baby 未出世啊，而家去送死喎，咁啊害咗個 baby 啦。咁所以咧就向佢個鹿王，向提婆達多嗰個鹿王咧求情啦。佢話嗱，我而家咧唔係話唔肯去送死，但係為咗肚裏嘅 baby 咧，請你原諒我，俾我生咗啲 baby 出嚟之後再去啦。你先派第二個去啦。咁呢個你知道咧，提婆達多呢位菩薩嚟㗎，佢一向都係做反面嘅，啊，好似做戲咁係做反串嘅。佢一向都係做惡人㗎嚇，佢就唔答應你啊！你怕死，人哋唔怕死啊！唔肯咁呢個鹿嘅媽媽咧，就走去求呢個釋迦牟尼佛呢個鹿王啦。釋迦牟尼佛諗下， 如果不答应他呢、啊、就损失了慈悲啦，是吧？因为他毕竟呢就是一个母爱、啊、这个母爱呢是值得敬佩的。但如果答应他呢派第二个去、哦、那谁肯去提早去送死的？他想想，好啦，我答应你，于是他自己去、啊、自己去，去到皇宫的时候，那那个士兵认得他，啊，会讲嘢嘅嗰个乐仔又嚟啦，大王咁。佢话哦，好啊，叫佢嚟同我讲嘢啦。咁佢话你啲仔先死晒啊，要你自己亲自嚟啊。佢话唔系，佢话因为咧，其中有一个乐母咧系咁样咁样咁样咁样讲晒啲故事俾你听。佢话呢种母爱系非常之伟大噶，我被佢嘅爱感动咗。但我又不能够派其他人先来受死，我就自己代他咯。那这个国王呢，毕竟都是有人性的，是不是？所以呢他就说，他说你呢就是鹿头人，我呢就是人头鹿、我从今日起不食众生肉。啊！佢话你虽然系畜生，但仲有慈悲心、仁爱心。但我系人啊，但系即系等于畜生一样啊！曾忍杀生，由今日开始，我唔再食众生肉啦。啊！于是下令咧，呢、这、一个地方咧，任何人都唔能够去打猎嘅，系俾佢做咩啊？养呢一班鹿，所以叫做鹿野苑。OK。咁啊，呢个五比丘讲到五比丘系边个啊？焦层儿，十力加涉就系、是、佛嘅妈妈嗰边嘅堂兄弟，兄弟嚟噶，系母族嘅兄弟。另外仲有小贤、马胜、摩诃男三位王子咧。是附族的兄弟来的。当时释迦牟尼佛呢为替子的时候、去施生出家苦行，国王呢就派这五位王子呢去献请释迦牟尼佛回来皇宫。但后来呢，这五位堂兄弟、啊被悉达多弟子修行的自然非常之坚决感动了他、哦、他呢就留下在士生呢就陪这个悉达多弟子苦行、啊、讲到苦行呢，很多人以为呢出家人呢、啊、本分就应该苦行、哦、那就是的，出家人呢是不应该贪求享受，但是出家人呢也不应该作践自己，是修这个无益苦行、啊、那当时呢释迦牟尼佛就示现苦行六年、啊、得不到结果。那后来呢他呢、啊、据说、啊、苦行的时候一日吃一粒麻、啊、一粒麻瘦到呢骨瘦如柴、啊，咁后嚟咧，佢觉得苦行无益，于是咧，佢就受呢个木女嘅供养。呢、这个木女咧，就将啲羊嘅奶咧，系煲咗粥，就供养呢个悉达多太子。咁当时呢五兄弟啊，睇到咦，太子而家丧失道心啦，啊，唔修苦行啦。我哋跟住佢都冇用嘅，於是呢五個人咧就走咗去落野苑，另外修行。啊，悉達多太子恢復呢個飲食之後咧，然後咧就響菩提樹下打坐。啊，欲不成道，誓不起此座。最後咧，紅魔成道，剪髮龍。最後咧就去落野苑。咁咧佢。当他决定忍一成之杀而施五成之虔的时候，他就想下首先应该渡哪个呢，他就想到、哦、应该去落野苑先渡这 五兄弟，因此他就去到落野苑。去到落野苑，这个 为这个五比丘说法，是什么法？大家都知道啦，是吧？记得吗？三展四态十二行法轮、啊、第一展呢，你的答案呢，不知道是不是跟着我错呢，因为我上一次没有讲那么详细、啊、你们又没有答。第一展是示展，开示那个示，就表示那个示，显示那个示，显示什么？显示这个苦集灭道四态的道理，此是苦是怎样的，是逼不胜，此是集是招感性，集呢是苦的因，可以招感这个苦果、哦、此是道可修性，此是灭可证性，是第一展示展，是为这个上根利智的人一听到就明白了。但有些蠢的还未明白，他是怎样呢？他就说、啊、这个苦是苦、啊、真是苦的，你要知道、啊啊、这个是集、啊、你应该填的，这个是道呢，你应该修，这个是灭呢，你应该证。那么、啊、中根人一听呢应该明白，如果还不明白呢，他说你知不知道、啊、这个苦我已经是灭了，已经没有了，啊、这个集呢，集是苦因，我亦填了，这个道又怎样，我已经修了，这个灭呢我已经证了，叫三展四态十二行法论、哦、那当时是对着这五个人讲的，那他说你们明不明白啊？那这五兄弟之中最大的那个是焦层二，焦层二答我明白，那法呢啊、就问他你怎样明白啊，他怎样说啊，此是苦，真实是苦，不可零落，此是集，集是苦因，更无二因，此是灭，是真正是灭、啊、此是道，真实是道、啊、这样呢他说阿阿日多，叫他叫阿日多，阿日多是什么意思呢？他说你明白了，解本制的意思，你明白了。于是呢这五个人呢就跟佛出家，当时呢佛呢释迦牟尼佛是小乘的佛、啊、毗卢遮那佛是大乘的佛、啊、当时佛呢是法宝四态十二法轮呢，法宝五比丘呢是珍宝，三宝具足了，这个叫做别相三宝。 OK， 你们答呢没有个人答到的。那毗卢遮那佛呢就是法宝，华严经呢和所有大乘经典呢是法宝，知大菩萨、啊、协助发展法轮呢是珍宝，菩萨僧珍宝，这个大乘三宝又是别相，法宝不是法宝，法宝不是珍宝，珍宝不是法宝，个别的叫做别相三宝，这三宝可以教化众生的亦叫做化相三宝、okay？ 这个一种三宝，别相三宝。